扬起太空帆，哇哦，西途有太多的变幻。人世间每天纷争，只充满斗争喧哗，不必要为着实现彼此偏见，赶不上发表指责，赶不上说他不对，没有一刻休息空间。还记得某天家中思想已变得一空，将所有端中混乱不安答案，不想要每天争斗，真假我已经睇透，没有一点一点担忧。世界正越变越糊涂，太多欲望的迫压，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骗，可否冲破眼前这装扮，可否冲破以前那颤抖的岁月，道别旧日落寞，现在坚守我自信。来这边痛饮一杯，把幽怨放开多些，在漫长整夜伴着天边星际，天空里有所指引，他给你每种保证，是那多么多么精彩。世界正越变越糊涂，太多欲望的迫压，我已厌倦了在从前常被受骗，可否冲破眼前这装扮，可否冲破以前那颤抖的岁月， 这情意，我鼓起勇